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国庆期间一号至六号的参观预约都十分火爆，公园采取分时段实名预约制，每日限流15000人次。提前完成预约的游客到达公园南入口后，测温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只需扫描手机上的二维码，20秒即可快速入园。景区后台的智慧大屏上，当日客流、高峰点位等数据一目了然，工作人员会根据实时信息有序引导访客和车辆。同时，游客还可以随时使用手机，在景区官方小程序的智慧导览区块查看园区热力图以及各观光车站点的等待人数，确保游览安全有序。甘肃兰州的各大景区景点不断挖掘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旅游文化体验。据统计，国庆期间前五天，兰州老街共接待游客67.5万人次。在严格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兰州老街还设置了多个分流通道，为游客提供舒适安全的旅游环境。美丽乡村游也是没出远门的人假期的好选择。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江苏盐城富宁桃花源生态景区，这里的花生苹果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旖旎的田园风光，到处都是大人和孩子们挖花生、掰玉米、摘苹果的忙碌身影。人们在劳作中亲近自然，放松心情，领略秀美的田园风光和自然好生态，感受乡村旅游的轻松惬意。不但要品美食、赏美景，还要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国庆假期，在上海市中心的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十场户外演出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这次演出的系列作品不少都以跨界融合为创作的特点，其中不乏首演首秀的作品。武侠剧中的经典歌曲以民乐的形式进行改编创作，丝竹管弦演绎刀光剑影，唤起观众的记忆。古典美声与插电流行的跨界音乐会，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在青年音乐人的演绎下展现出不一样的音乐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戈尔基耶娃五号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面临各经济体增长分化、通胀上升和公共债务高企三大风险。目前看来，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略低于6%。中国和美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在疫苗短缺和政策应对能力有限的地区，经济增长形势持续恶化。很多经济体的总体通胀率迅速上升，可能导致利率快速走高和融资环境急剧收紧。全球粮价和能源价格走高，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家庭的生活压力。戈尔基耶娃呼吁各经济体要根据自身国情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加快实现经济转型。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北京时间新媒体客户端。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快看，金秋猴像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叫王志勇，是平谷区金海湖镇茅山后村的村民。在1996年2岁左右，我选择了回老家农村，培育了方家杞梨的品种。现在方家杞梨是我们村的致富产品。